长亭，天鹅岭上有门庭，头北爷爷高探胜，本是联邦进士公，二北爷爷高文举，玉佩钦点状元红，三北爷爷高四季，曾与孙小白弟兄高兴州，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，一个人执掌两口印，在关山如五虎兵，子不言父高怀德，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，梅荣光是我的母，少爷我本是兼职玉叶生，姓高名穷字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，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，扯旗打牌少爷欢笑气不平，我要你下马求饶还不离行，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红红的好就不红，我的名是哪一个，那么远的是高门的故乡公，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，怒就问你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头北爷爷刘明远，二北爷爷刘汉忠，三北罗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王的家前的八陈城，我这母亲老高明受过六王三次封，大个刘龙大个刘虎刘天定九是母的命，我连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军为官城，但而言年貌武艺都相等，小将军情深高山站不倾城，呀呀呸君宝闻听高声喝，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，文英大师应当尊重你，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朗言大语骄傲任性，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，你想分心思，刘大姑娘忙遮影秀容，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且小不听，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，周西文也习武，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流子兵法，洗丢了彩兵布阵英，我这个刀马纯属武艺精通，因此才带

起不春在寒笑，说道是我的将军你上山多有委屈受了惊，你得恕过小奴礼而不恭。还是山下那个呀李环，那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。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，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，我本是南唐去报号，大舅被困宋英的病，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成功，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。金定闻听抿嘴笑叫了一声，二夫人登傻相公，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，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，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点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，你赢下吧你赢下吧，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。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，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龙花的髻大一条，星星雪染红花的绳，那桂花有插头明又亮，牙鬓的金花黄澄澄，面似桃花初放蕊，樱桃小口一点不红，油叶花的完美常有戏，葡萄花的惊艳水灵灵，酸橙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，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了口内成，暖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，上戴着丁香花的钗环耀眼明，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，玉簪花的胳膊波声声，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，梨花镯子早安龙在他上身穿，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，后门拧成葫芦花的碗，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绿，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，许多的花草上边绣，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，丹凤朝阳，七巧丹梅梅花穿成，紫金花的裤腿是蛇皮花的带，袖带飘飘定金铃，人要不动他不想。